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73章，我一睇到豆腐而家咁嘅样，我心里边有啲疑惑啦。我后退咗一步，心谂点解会咁呢？跟住我又谂，唔通佢发梦？人哋发梦就讲梦话啫，呢条僆仔佢梦见咗乜嘢呢？竟然学起蛇上嚟。就系喺我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，豆腐嘅身啊突然间喐咗下，人啊醒咗过嚟，慢吞吞咁啊爬起身。我啊正想同佢讲下佢头先喺度发梦啊学蛇呢件事，突然间我觉得有啲唔妥。佢醒过嚟之后，根本上就冇望我一眼，而佢两隻眼就毫无焦距，慢吞吞咁起咗身，跟住就向身后边唔远嘅地方嘅吴思东行咗过去。我打咗个突，心里边即刻有一种不祥嘅预感。咁跟住喺豆腐身后睇一睇，见到豆腐嘅嘴角啊流住口水，目光啊幽幽发光，盯住吴思东条颈，突然之间一啖噬落去，佢呢一下将我吓咗一大跳。不过我知道唔能够轻举妄动啊！豆腐而家嘅状态真系太奇怪，万一如果惊扰到其他人嘅话，对豆腐就不妙啦。情急之下，我不动声色将个手臂从阿豆腐条颈下边一箍过去，卡住佢条颈，将佢成个人扯翻嚟。豆腐啊，猛咁踢住只脚，出力咁挣扎住，搞出咗唔少嘅动静，将呢个警惕性比较高嘅机械人一号啊搞醒咗。佢就即刻问：诶，出咗咩事啊？我一惊，反身啊将个豆腐挡住，揿实佢又唔俾佢喐。然之后我就用平稳嘅语气讲：诶，冇咩事，呢条友仔啊唔老实啦，屙尿啊机缘嗰位旁边，臭鬼死，真系要教训教训先得。机械人一号一听，即刻干笑咗一声，可能佢真系惊俾豆腐嗰啲压味熏到，所以啊拧过个背过去啊继续瞓觉。豆腐嘅力气啊越嚟越大，为咗避免惊动其他人，我啊干脆喺条颈后边一剁落去。喺个颈后边呢，有一个大穴位，重敲击之下咧，就可以等人哋昏迷甚至死都得。普通嘅敲击力度反而仲可以提神添。据说咧，呢个穴位系连通百会，百会又称为神门，系灵魂聚集嘅地方。去敲击呢个穴位咧，就可以叫醒一啲神志不清嘅人。我咁样一下剁落去，豆腐个头即时啊揈咗一下，跟住就唔再喐啦。然之后佢毫无焦距只眼嘅眼神，慢慢就聚集咗喺我身上边，显得非常之疑惑，睇一睇自己又睇一睇我。佢讲：诶，老陈，可唔可以解释下我哋而家点解揽埋一嚿嘅？我明啦，怪唔得咧，我总系觉得你睇我嘅眼神有啲唔妥。原来你嘅衰仔，我啊啱啱经过头先咁一番嘅刺激，突然间再听到豆腐讲呢啲嘢，一啖气啊差啲缓唔过嚟，竟然一轮都讲唔出一句话，话我睇你嘅眼神有啲唔妥。有咩唔妥啊？我睇白痴嘅时候就用统一嘅呢一种咁嘅眼神。唉，我已经唔奢望再从阿豆腐嘅嘴里边可以讲出啲咩好话。我啊松咗手，坐喺个原地度啊冇讲嘢。豆腐啊等咗一阵，可能佢啊奇怪我点解一反常态唔同佢驳嘴。于是佢啊凑过嚟讲：唉，老陈，头先我开玩笑嘅啫。唉，出咗咩事啊？你唔好咁严肃咁嘅样啊！你一严肃起嚟，我个心就好似冇底咁嘅。我仍然都冇讲嘢。豆腐显然已经唔记得咗头先嘅事情，亦就系讲佢准备咬吴思东嘅嗰一幕，都系喺冇意识嘅状态底下进行嘅。我同豆腐识咗十几年，首先我好确定佢系冇心理同埋精神嘅问题，但系点解上咗赌之后？又会突然间变成咁嘅呢？我諗起琴日嗰条咬佢嘅毒蛇，唔通係中咗啲咩蛇毒？不过咁就讲唔通喎， 因为林教授检查豆腐的身体亦都冇咩中毒嘅迹象。再者，嗰一条毒蛇系一种分布喺亚洲常规嘅品种，民间就系叫做黑草蛇嘅啫。万一俾佢咬咗之后，就要即刻处理伤口，唔系嘅话，毒发之后6个钟头内就会全身麻痹、肌肉僵硬嘅。呢一种黑草蛇嘅毒，民间有一种土方，就系攞啲黄犬啦、叶麻啦、毛冬瓜同埋三步跳咁搞烂佢，一半系内服，一半系外敷伤口，就能够搞掂嘅啦。呢一种蛇嘅毒主要系破坏肌肉，并唔会造成啲咩神经创伤等人失去理智咁嘅。所以豆腐嘅反常应该系同个蛇毒冇关。咁呢一种反常必然就系我哋从出海之后先开始，但系又系咩原因引起嘅呢？呢件事我自然都唔能够等阿林教授佢哋知道。虽然讲大家都系一路同行，亦都算系共患难啦，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好明显，之前嗰三个100%系俾豆腐咬死嘅。对于呢啲咁样无法控制自己嘅行为又手段凶残嘅人，如果系我，保守嘅做法就肯定会五花大绑，再狠一啲嘅可能就直接咁了断咗佢。林教授几个都系文化人，自然就唔会做出杀人嘅事。不过机械人四个呢，如果佢哋系为咗集体利益决定要对豆腐做啲咩事，咁我点办呢？呢件事睇嚟暂时都只能够瞒住。不过豆腐呢边呢就一定要同佢讲清楚。于是乎，我拍一拍豆腐嘅膊头，同佢洗咗眼色，示意佢又跟我走。豆腐虽然成面都疑惑，但系都仲系跟得上嚟。过咗阵间，我哋远离咗宿营地，咁啊从呢度望过去，只能够睇到跳动嘅火光，确认呢一度系安全啦。我就将头先嘅事情同阿豆腐讲咗一次。豆腐听完，第一反应就话：，你咪喺度玩我啊！我啊冇讲嘢，盯住佢睇。时间大概过咗几分钟，豆腐面上嘅血色突然间唰声就退晒，成头出咗一层嘅虚汗，震腾腾咁讲：吓，真系我！佢个喉咙咁喐咗一下，我谂佢系谂翻起嗰三个扶桑人被咬烂嘅嗰条颈，仲有颈上面缺失嘅肉，佢即刻一拧转身啊，呕起上嚟。佢啊呕咗又呕，系咁呕。于是我只能够打断佢咁讲：，唉，唔好呕啦你！呢个事情咧就唔能够讲出去嘅，讲咗出去你条友仔就玩完噶啦。我哋而家先研究一下，你究竟点解会搞成咁嘅？回忆一下最近有冇啲咩特殊嘅嘢？豆腐啊抹咗抹嘴，两只脚系咁喺度震紧，佢啊只能够挨住一棵树先勉强企翻起身。佢嘅神色铁青，拧住个头讲：我一直就同大家喺埋一齐，点会有啲咩特殊嘅情况啊？有一个唔知算唔算呢？我啊望咗佢一眼，示意佢继续讲：我最近咧就特别有精神嘅，仲记得啊，我哋喺个海上边两日都冇食冇饮，我除咗颈渴同埋饿之外，个体力好似冇乜嘢喎，一直都好好咁。我觉得呢一个就应该系事情嘅关键点啦。豆腐系个宅男，一个几月之前佢就成日关喺个房间嗰度教啲小朋友画喜羊羊，又冇咩锻炼，体力就比人哋差一截嘅。亦就系呢一个月咁样嚟搞法，唔通可以令佢嘅体力不断咁锻炼得咁快？我话问：喂，你再回忆一下嗰种状态系从咩时候开始？豆腐皱埋个眉头，谂咗一轮，突然间个目光一喐，望向我，佢话：离开船葬场之后，冇错，就系骑上咗小黑。离开咗船葬场之后，唔好讲豆腐啦，而家我一听，连我都吓懵咗，觉得自己只脚都有啲发软啊。因为我谂起咗七 三一部队嘅病毒。关于七三一部队嘅病毒试验，目前呢仲保留咗大量嘅历史资料嘅。佢哋唔单止研究令到人致死嘅病毒，譬如瘟疫啊、鼠疫啊，仲有变种嘅疟疾等等。根据讲呢，仲可能曾经研究过不死部队。所谓嘅不死部队，就是通过研究一种病毒，能够激发人体嘅潜能，使到呢病毒被感染咗嘅人呢会非常之兴奋，体力增加，打仗嘅时候见到血就会更加兴奋，即使是射个两三枪都唔能够死，而且仲能够坚持去劈人，直到呢射成好似个马蜂斗咁先冧低。扶桑人当时嘅打算就係想将呢啲病毒运用于喺自己嘅部队入边。不过好庆幸呢种病毒冇研制成功，但係呢一个过程里面可能会有好多失败嘅实验。我听讲过其中一种失败嘅病毒就係产生动物化，亦就係被病毒感染嘅人会拥有动物嘅习性。呢啲病毒会影响人嘅神经，随住时间嘅推移，人会冇意识咁模仿各种嘅动物，直到最后佢完全就会将自己当成係某一种嘅生物。我而家想象住豆腐最后如果完全失去神智嘅时候，将自己当成一条蛇喺个地下度咁躝下躝下个样，我即刻就后背脊都开始发凉。呢一种病毒感染咗之后，被病毒感染者自己是毫无知觉的。豆腐当初只是除了一下面具给阿英，那就会舐嘢。那我同阿李宇呢，我一直都冇戴过防毒面具㗎喎。仲有阿英，阿英前期亦都冇戴防毒面具嘅。我哋三个岂不是又好似阿豆腐咁，曾经做出过乜嘢连自己都唔知道嘅事情。又或者可能咬死嗰三个扶桑人嘅唔一定係豆腐，或者可能係我哋四个人当中嘅其中一个。最可怕嘅係呢一种动物化嘅病毒係不死部队研究过程中嘅失败品，咁亦即係讲根本就冇研制成功或者对抗病毒嘅办法。一边咁諗，我一边额头都已经出晒汗。过咗阵间，豆腐见我一句话都唔讲，佢急住咁讲：喂，老陈，攞个主意啊！我啊真系俾佢呢个事实啊吓亲，完全啊失晒方寸。我讲：你以为我系百度啊？搜一下就可以解决？豆腐听完就冇晒心机，佢啊踎低身，伸咗条脷出嚟。我一时啊唔明白，我问：你要做咩啊？唔通动物化里边仲有狗嘅属性嘅咩？豆腐而家冤喺块面，有气无力咁讲：唉，乜嘢狗啊，我而家叫做兔信子，我想先适应一下做蛇嘅生活。我一听到一时之间都哭笑不得，俾佢咁一搞，我心里面嗰啲恐惧反而就压咗落嚟。於是我扯佢起身讲：嗱，原先我真係仲担心嘅，佢哋知道咗事情嘅真相会对你不利。不过呢，法不责众，除咗你之外，包括我、李宇、阿英都有可能受到咗感染。呢件事情必须要搵个解决办法。林教授当初睇完神木一郎嘅成本笔记，或者可能会知道啲咩嘢，我哋应该要同阿林教授坦白下先得。咁其他人呢？先瞒住啦。林教授是可以信任的，不过机械人四个的脾气我就摸不透，就讲不买，他们行事不会太过手软的。我和豆腐商量完之后，我们就回了营地，其余的人还在睡觉，我就决定等到天光大家在做事的时候，找个机会单独和林教授谈一谈。这一下这么惊吓，豆腐是哪能睡得着啊？佢又好似热窝上嘅蚂蚁咁，精神啊奕奕，来来回回咁行嚟行去，最后干脆啊食咗嘢添，抡起探铲啊自己去搵嘢做啦，将周围嗰啲浮土都清理咗出嚟。 等到林教授他们醒过来，立即对他这么勤奋大加赞赏。 不过只有我明白，豆腐现在他就在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。